最后为您带来一首杜德伟演唱的《功夫》。在这里，司机韩涛代表调调员大熊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下次旅程不见不散。 大家都来学功夫来起，给错的一点教训，混不好就跟世界 fighting， 那场功夫到底胜利。中国功夫真是棒，中国功夫真是好，能够治疗你的脑，能够经常得到，不管弄得太无聊或者是老板太难搞，如果你一受不了给他们一点恶心，大家都来学功夫来起，给生活一点憧憬，更快乐的心情 fighting， 给自己一点自信。真是棒，中国功夫真是好，能够让你被尊敬，我就比邻居瞧不起，多么开心永远都上拯救地球的 Superman， 我每天让自己快乐，维护世界的和平，大家都来学功夫来起，让拳头变更坚硬，用最快乐的心情 fighting，定胜利。用最快乐的心情 fighting， 那场功夫搞定胜利，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我是地球中忘记了姓名的，请跟我来，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，放下了包袱的，请跟我来，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。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？七零八零九零还是划时代？翻开历史课本，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，背也会背不好。放松，让我来说，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？我拿着我的麦克风，唱着 old school show， 要 ready to roll。七零的年代，不过我最 high， new school， 别人从来不肯 say goodbye。只有 fuck fuck fuck 在那哭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，我们穿着喇叭裤，有爆炸头在往里吹风，左右摇摆，手上一直神功。hip hop 电视可能无法感受，但相信你们可以无数黑色。 忘了你存在，有什么期待？忘了你邀请他一来，一起渴望关怀，不如一起精彩，快乐会传染，请你慷慨。 想念的、失恋的，请跟我来，一边跳一边想快乐崇拜，开心不开心的。深深的时光不等待， 到了八零年代要喊什么 ？B boys, B girls, let's make some noise。 什么呢？ 紧裤子紧身